大家好，我是假假讲的亚珍娜。今届世界杯我捧德国洋肠。2014世界杯支持 Regan。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DK、哈萨特、阿 Kit、Dixon、阿谦。 大家好，喺一个非常之眼瞓嘅环境下咧，我同大家主持呢个今集嘅蓝天雪地。哇！你琴日有睇波啦，系嘛？皇马嗰场真系好惨啊！咁啊，皇马嗰场波啦，但系我睇我又同你一样黑住嚟睇，但系入咗第一球上半场，跟住开始瞓咗。 一样 起身嘅时候就已经打和。 哦，唔系，咁我好啲，我突然间扎醒嗰阵时候咧，就睇到个球咯。 系啊，都好啲。 啱啱临尾啊补时嗰阵时候，宣布补时嗰阵。 我开波之前我唔瞓啦，谂住啊顶到啊，跟住又瞓一阵，又今朝又要睇波 啦，又要睇啦，热火咯。 所以咧就我而家得翻半条命到嘅啫。但咧就 點會半條命啊？ 半條命，大佬咁通我前晚又翻坐夜機翻嚟啦，諗住喺機度瞓啦，點知賴嘢，原來喺機度瞓唔到。咁出完 好多好多空姐走嚟走去，你過嚟睇。 我如果係我就寧願都 keep 住清醒啲啊，但係最唔係啊嘛，大佬。咁啊，但係今日好彩，今日好彩啊！我又請嚟一個非常之。即係一個非常啱啊！頂替我今日咧完全冇狀態嘅我啦，今日啊咁啊呢把聲你或者出一出聲啦，唔介紹住啦。但係因為如果有聽開，即係由我嘅忠實係啦，忠實嘅聽眾咧，一開把聲就知邊個啦，同大家打個招呼啦你。 喂 ，hello， 大家好。 哇！你邊個啊？ 第一代主持， 第一代 version 1.0。 把聲已經係，哎呀，我 Thomas 啊， 係啊，今日啊，請到阿 Thomas 上嚟，其實傾咗好多次話，喂、哎，上嚟啊，我哋得閒再傾下偈啦，咁啊， 係 咯，咁啊，終於今日咧就機緣巧合咧，喺呢個 Wilson 邀請我做嘉賓咯， 啊，咁啊，即係大家再嚟傾下偈啦，咁啊，當然仲有兩隻鐵腳啦。 兩隻蛙鬼， 蛙鬼，蛙鬼，其實我覺得一個真係的神。 我咧就好理智嘅，我係嗰個好冷靜嘅，咁我就係 CK 嚟嘅。 我係的神，大家好。 咁啊，非常好啦。咁講今日咧第一樣嘢啦，頭先已經講咗開咗話，今日其實禮拜日啦。咁啊，睇咗今朝嗰場波啦，一場令我傷心嘅波啦。我對面嗰條友仔就笑騎騎，又心情靚啦。 咁啊，兩個心情靚。 係啦，咁啊，我俾你講先啦 ，CK 講咗呢場波，你覺得點啊？贏得？ 其實贏得有啲驚險嘅，即係咁講啊。為咗安撫下 Wilson 嘅心理，其實贏得就唔係好盡嘅啫。咁因為上即係今日 贏少少咁啦。 熱火場比賽咧就99-87就贏17分啦。咁其實真係贏得唔多嘅，咁都係贏咗12分嘅啫。 真係唔多。 咁即係相比於佢上半場嘅時候咧，流馬其實最多嘅時候咧喺第二節中段咧，其實贏到15分嘅。咁但係今日贏嘅關鍵就在於去到第三節嘅時候，阿 Ray 啊同埋 LeBron James 兩個一齊發威啦。咁跟住成個熱火嘅防守，我成日都話啦，防守咧係入到 playoff， 你可唔可以贏波嘅關鍵嚟？咁突然間佢去到 Patrick 就制啦，咁防守防到，即係有咗勁多 turnover。今日兩邊都係 turnover 大戰嚟嘅，咁但去到第三四節熱火就控制得好好啦。咁同埋好關鍵嘅 Waylon 咧，突然間好似醒神咗咁，第四節突然間入咗4-3分， 係啦，就三分命中。 其實而家個局勢咧就係熱火贏埋今日朝早嗰場啦，咁啊2-1嘅， 都係緊2-1啫。 阿 Thomas 有冇睇呢個系列賽咧？ 有啊，即係其實熱火咧，即係聽翻你哋呢半年啦，咁你哋呢度好多忠實擁趸啦，阿 Kit 今日又唔喺度啦，阿 Kit 就更加厲害啦。咁啊熱火其實你話講 LeBron James， 我唔中意佢嘅，即係老實嘅。咁但係亦都不得不提一個老將，即係 Ray Allen， 即係佢今日嘅4-3入曬，咁其實好令到我諗翻起當年又係 Steve Kerr 啦，即係有一個老人家，但係就話佢出到嚟好做到一種好工兵型。即係我要你就係有四球射完翻入去，咁佢今日佢其實起咗手6次，就入咗4球，就咗三夠曬。咁同埋有時候佢出到嚟 能夠係即係百分百入波咧，有時候喺球場入邊啊，即係令到其他球員嗰啲信心都會翻翻嚟。即係你哋大家都有打波啦，即係如果你哋隊中有個隊友，喂，我原本係都喂或者分地神嘅，有時候打波你哋都知道，喂，突然之間喂有個人咁好同你，仲要追緊上嚟，因為咧追上嚟後上嗰段力咧係好啲，因為其實一路咧入開頭開即係。第一節的時候咧，Indiana 係打得好好啊，佢個開季係 lead 得好好，你見到 Stevenson 嗰啲全部即係個表現得好好，但係亦都有可能佢哋第一節扯得太行，咁一路去到第三節，即係下半場第三節翻翻嚟嘅時候，咁啊熱火有能入到去個更衣室，即係瞓一瞓話之後，翻翻出嚟就係即係 Ray Allen 啦，即係做到嘢啦，咁一路就 head 住，咁啊贏到今日嘅比賽啦。 跟住但係講翻上兩兩場，即係除咗 Game One 咧。咁啊 ，Pacer 係先開個紅盤啦，諗住就贏第一場嘅。咁嗰場其實我之後咧我都有講嘅，就話佢哋個感覺嗰場係打好醒啊，直情係好似翻季初嗰隊嘅 Pacer 一樣。咁啊就 Hubert 啦，又即係其實全隊都著曬嘅，全部醒曬，個個得分到雙位數嘅。咁啊仲要係咧個防守方面咧係。做得到好似季初嘅時候咁集中啦，咁所以贏咗第一場，亦都係呢有講就話，喂而家你睇返呢到咗呢個決賽嘅時候呢，就之前一面倒呢，即係大部分啦都係呢就講呢、這個Indiana係應該會贏到英隊啦，應該贏巫師啦，咁佢哋係熱門嚟㗎嘛，去到呢個系列賽啦就調返轉啦，一面倒呢就係熱火，個個都估熱火嘅，有一個半個啦，可能就會估啦，仲有除咗我呢啲咁嘅專家，我係會估呢個流馬會贏之外啦。咁即係喺呢個環境下咧，佢哋會輕鬆啲嘅，壓力少啲嘅。咁啊，嗰日就打一場好波出嚟啦。但我話其實呢啲嘢咧，老實講，幫得一次又幫唔到第二次嘅。咁啊，禮手第二場就即係俾人洗翻轉頭啦。其實嗰場都好緊嘅。咁啊，又係我哋最勁嗰個大帝阿 LeBron James 咧，就第四節就發威啦。阿思琪，你講一講啊，你受嘅嘢講㗎嗰場波。 思琪講兩句。 咁樣講法好似即係係咁樣吹嘘緊 LeBron James， 講好似唔係幾好嘅。咁嗰場比賽其實更加關鍵係阿 D-Ray 咯。咁其實 LBJ 咁穩定地咁每場貢獻20零分咁都合理啊。但係即係阿 D-Ray 咧，我覺得佢呢個 matchup 入邊咧，其實佢表現係好好。即係計埋今日嘅比賽，佢已經連續四場攞20分以上啦。咁呢一個數據咧，其實係呢兩年嘅季後賽入邊第一次有呢個數據嘅。咁其實喺第二場比賽入邊咧，好關嘅，我哋成日都話防守啦。咁佢真係去到第四節嘅最尾嗰五分鐘，打咗個10-0嘅 run， 就係 LeBron James 同埋阿 D-Way 兩個包曬得分。即係佢防到，只要你防到 Pacer 傳到波入去內線就 OK 啦。今日 Pacer 打得好嘅地方就係上半場咧，佢成日都傳波入內線喺度 SM 緊熱火嘅內線啦。但係去到下半場咧，就傳唔到波入去嘅，咁到呢一個 moment 咧，佢一傳唔到波入去咧，就容易 turnover 就係熱火反擊快速反擊嘅機會咯。咁就係即係呢兩場，你睇翻下半場同埋第二場嘅最尾五分鐘咧，都係熱火靠呢啲咁樣嘅策略防守，做你失誤，跟住自己打快攻反擊嗰啲咯。 我即係不為意，即係唔中意還唔中意。我始終熱火嘅防守咧。佢一進入咗有個佢有個掣啊，拍完仲有個 table 就係 pay off mode 噶嘛，佢一再拍落去嗰個咧，就唔知點解咧，對面嗰隊咧就真係攻唔到嘅喎，內外都係俾佢守到死曬嘅，即係最冇辦法，咁我覺得即係打好嗰隊應該贏嘅嚇，我覺得譬如今日嗰場流馬絕對應該去死嘅，佢哋去係啦 ，hit 住15分，最尾俾人咧攞翻十幾分嘅，即係有嗰個反差係可以好大嘅，咁所以去到而家呢度係賽第而家 game three，game four 就好緊要啊 ，game four 即係。如果照今日咁嘅流馬咧，嘅表現啦，老實講 ，Game Four 亦都唔使諗噶，我覺得係冇完全冇諗噶。咁同埋而家呢個系列賽，而家係咪打二三？ 唔 係， 改咗就 係二一咁都仲好啲，有道氣可以翻一翻去唞一唞嘅。但係咧，但係呢場之前咧，我 Thomas 我想問下你，阿威咧就喺上一場啊冚到阿 Paul George 個頭嘅， 有腦震盪，跟住就話 day by day， 跟住就冇事啦。 係啦，喂，但係咧，我想問下你覺唔覺先？可唔可以發覺咧網上咧就有 啲球迷咧，就話威原來一向咧好陰濕嘅。 哦，呢樣都 你有冇聽過呢啲咁嘅即係新聞咧？ 啊，都有㗎，即係咪阿威咧嗱，其實 得意嘅。阿 Ken 唔喺度，今日就可以講呢、這 個。係、啊、咁、okay, 我哋唔講立邦，立邦好嘢嘅，我哋講阿威今日係。 嗱，因為我啱啱又睇翻，即係回顧翻又係上年啦總決賽啦，咁阿威又係 Game One 即係阿威係好得意嘅。佢嘅正常就真係好好表現得好好嘅，但係佢有時候咧就發揮得好好好唔不即係好唔理智啊，係啦，好穩定啊咁樣嘅，即係成又敗又敗又佢啦。好似今日贏波咁樣啦，今日其中有一球佢偷咗波，跟住即刻即係進行一個快攻，跟住就交個波俾 LeBron James。LeBron James 就唔射，就交俾 Ray Allen， 咁 Ray Allen 就射咗球三分啦。咁、那個節奏好好流暢嘅。咁你講翻話阿 Ray 嗰啲即係即係你話一啲小動作。咁其實我球即係有心無意嘅。咁有可能就即係等於啦，有一球係好似係 LeBron James 咪出咗俾人推咗出去嘅，好似係 David West 嘅爭個波，跟住 LeBron James 成個趴咗出去。其實如果你睇喂，即係有可能 high 一 high 你嘅啫。但係 LeBron James 個動作就做到好大咯。係啊，跟住佢都。即係其實有時係啊 ，NBA 咪 NBA 都係需要一啲要一啲即係表演細胞嘅，即係有時候都要博下呢啲同情啊。 唔係咁冇辦法，你諗下啲阿 LeBron James 俾人打爆牙都係冇罰球嗰啲咧，咁有時都要用啲非常規手段噶嘛。係啦，我要幫 LeBron James 講翻兩句先。 唔係，即係我 咁我都覺得有陣時佢真係都特登線落地下嘅。 我打波打波嘅兩面都有嘅，如果你講足球咧，最多其實皇馬同巴塞咧係好多。我好其實即係我係好唔中意將呢種嘢帶上球場啊，但係而家係越嚟越多嘅，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好 多 嘅， 即係就要講翻啦，即係等於阿 Westbrook 啫嘛，即係贏 Clippers 啦，即係我球，即係我球，我真係相信我都自己都上網亂寫。喂，咁之前有一球咁樣啦，阿 CP3 咁樣 guard 阿 Stephen Curry 啦，咁又係因為我球，喂你有判同埋冇判，即係射三球，同埋另外入唔入咗三球另一回事啦。但係你判啊射三球好緊要噶嘛。咁你 Westbrook 好做呢啲動作㗎，即係基本上射三分準，即係佢要加埋一個動作就係射完之後即刻要跌。咁你先可以博到三球啊嘛，係咪先？如果入埋嗰球三分，富富碌碌，其實仲有一球射，即係四分攻勢。咁有時候呢啲係演員級嚟㗎啦，已經係。但係就我哋身為球迷嘅話，就唔想睇到呢啲咯。即係你反而以前嗰啲咧，即係冇咁多呢一啲表演慾㗎。係啊，真係純係以技術， 實正啲、實幹啲。 我覺得馬刺就好少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馬刺球員好實而不華嘅，即係純係用技術咯。佢哋有啲係。 我覺得而家即係講開又講啊，因為其實呢樣嘢我前兩集都有帶出嚟，你覺唔覺得球證？你同你講啱啊，呢個睇咗咁耐波，你覺唔覺得球證嘅水準咧係我留意呢兩年係特，我覺得係差咗嘅。 嗱， 我覺得係差咗 嘅。我即係啦，依家啲網上成日都五打八啊嘛，五打八好神奇。咁再加上依家其實我覺得 NBA 有啲，即係我覺得唔好睇嘅原因就因為你有即時，即係依家係每一場比賽最多咪兩分鐘就要求個暫停 過片啊。 其實係咁樣令到場比賽嗱，有時候我覺得誤判咧係一種遺憾美嚟嘅。即係你以前你麥當娜咧手打個波入去，永遠都係一堆遺憾美嚟嘅。即係足球就依家都唔夠膽去用呢啲乜嘢啦，即時去裁決啦。咁 NBA 加入咗呢啲嘢嘅原因，即係加入咗啦。但其實就話成場比賽嘅節奏係慢咗㗎。咁同埋令到你球隊咧，原本我係打緊啲順境波㗎，我個勢係上緊嚟嘅。突然之間你窒一窒叫我停翻，停翻，仲要睇你 replay 喎。喂，大佬，有時候真係喎，你可能依家即係科技進步，有好有唔好。即係我依家覺得睇到就係都唔好嘅居多咯，係啊，唔好居多。咁你話球證誤判，咁啱啦，你蘇花今次咁啱得咁巧，幾次都係出到嚟，啱啱又係喺西，即係發生喺西岸啲決賽啲比賽底下，冇辦法啦，我真係唔知道。啲人有跟佢翻啦，又係西岸嘅喎。你講緊陣時咧，Sacramento King 對 上 湖人，咁呢一場更加勁講埋啦，直情真係有誤會。有陣時話講到話 Dick Stern 係唔中意 Kings 出㗎嘛。咁呢樣嘢啱嘅，因為嗰陣時我都留意到99年罷工之後嗰個球季咧 ，NBA 係唔想一個城市，即係有陣時講即係我嗰陣時係馬刺，即係馬刺另一邊。另一邊就係紐約人啦，即係佢唔想，其實嗰陣時已經講，因為最嬲尾係紐約人對呢個印第安納嘅，唔係紐約人對印第安納嘅。咁、 okay. 其實嗰陣時已經聽到即係流傳就話，David Stern 嗰陣時就唔想 印第安納對馬刺嘅，即係兩個喺美國嚟講咧，兩個都係細城市嚟嘅。咁同埋佢哋嘅轉播率咧，啱啱嗰陣時罷工啊嘛，咁個球季已經縮短到得50场，即係講緊99年嘅球季。 要啲大隊球名嗰啲， 因為美國第一大城市一定係紐約，係啦，第二就係洛杉磯，第三就 Chicago， 所以其實好想嘅。咁你都講緊啲，仲講緊第四個就係波士頓嘅啦，即係其實。又要講緊啲球隊，我一個城市啲人富唔富裕，支唔支持？咁其實講真嘅，至今其實 NBA 馬刺，即係其實 NBA， 哇又係馬刺。其實我覺得佢哋嘅收視率係少嘅，因為其實個城市係得50万人嘅啫。咁再加上佢個地方咧，佢個地方嘅經濟咧，佢唔係做一啲商業啊，做一啲金融啊啲股票嗰啲，佢最主要都係做一啲工廠啊，做一啲係比較係藍領嘅工作嘅。即係等於 Detroit 一樣啦，即係汽車城市。咁佢哋唔鍾意，即係反而你話啊，如果你金州市出咗店啦，因為成個灣區，咁啊成個灣區金州市有旅遊業，再加上有近直谷啦，有咁多 係啦， 駐城大學啦，咁落曬邊出。咁 NBA 其實最後都係想一啲球隊，大嘅球隊或者一啲老牌球隊，有一班擁趸。 咁好多人為因素咯喎。 咁係會有嘅，所以其實 NBA 係好，因為 NBA 嘅總部係響紐約噶嘛。咁其實係好想紐約出㗎，但紐約自己 唔爭氣咯。 系啊， 咁即系你讲开头先，譬如你话裁判啊，呢个睇带，我都觉得系之前我话喂，成日都睇，佢有时睇唔到，即系我觉得你裁判其实以前冇睇带，就大家用肉眼，喂，做个直觉判咗啦，喂，而家俾你睇，你都即系咁以睇下算啦。佢话喂，哇，大佬煲剧咁样， 系啊， 睇咗成集咁佢先出嚟，有时唔系一个 call 喎，哇，佢连续几个 call 都要睇，呢个我觉得我系反感嘅。咁所以下年咧。其實 Adam Silver 已經話咧，就將呢、這個要改進啦，就係 centralize 咗嗰、那個睇帶啊，嗰下就唔係要即場嗰度嗰幾個三個球星睇，係啦，可能係未講個 detail 出嚟啦，就可能咧就有一個裁判係另外去負責判呢個要睇帶嘅，即睇嗰度咧就即刻判，就唔使再慢慢走埋去 要傾啊， 係啊，有第四個可以俾一個，可能有第四個 party 會俾一個意見佢哋要點判嘅，咁我覺得會好啲，但係問題係 短啲， 即係但係有多呢樣嘢，我覺得其實係一個。在運動上是一個進步嚟嘅，用 video 去判一個 call， 但係當然即係我因為唔係執咗好耐呢樣嘢，咁所以咧有待去改善。但係咧就對於我覺得對於成個球賽咧，其實都係想公平啫。但係問題是我哋仲係見到好多，喂頭先即係呢幾場波嚟講，話有啲咁即係有啲偏埋一邊嘅 call 出嚟嘅話咧，其實就真係我見到好多 Clippers 啊迷就已經即係心都傷埋啦，已經係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啦，所以係呢兩季同埋就算喂之前有 Kobe 都係，可能就係實在太過保護啲球員啦，哈哈又吹，即係你變咗其實喂，你如果將嗰條線係拉到咁即係嗰個尺度啊，拉到咁緊嘅話咧，喂哈哈係可以吹嘅話咧，咁其實個球證即係就算你好難話佢判錯，因為你掂一掂你都罰得啦嘛嚇，咁你所以話啊頭先你講話 Chris Paul。去foul咗阿 Westbrook 都係掂到㗎，係 啊， 真係 high 到下嗰個手踭㗎咋？咁你係咪話吹咧？喂，你喺道理上你話係啊，係吹得㗎。咁但係係咪要吹？ 但係有時候我球嘅意識即係等於你見到啦，我球射，即係我球又好特別嘅，因為大家有睇波就知道，我即係好推好掟佢唔抵啊！即係好戥 keepers 唔得，因為你睇到隊球隊係好努力走上嚟嘅，係啊，咁你再加上之後嗰場啦 ，Griffin 六犯嗰場啦，咁更加多誤判啦，係咪先？即係你覺得有時候自己身為一個球迷，知道我隊球隊，喂，我係好俾心機去打，我見到 Griffin 係好想落場嘅。即係其實我覺得 Griffin 又要講翻一樣嘢啦，咁嚟緊今年暑假又精彩啲啦，因為有今年嘅籃球世界盃啊嘛，即係講緊 Griffin 一啲兩年前就代表唔到美國隊就去倫敦比賽，咁今年一定有 Griffin 嘅啦，一定有係，咁可以，但係我點解即係希望佢做翻十幾年前啦，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 Vince Carter 啦，花個即係我頭 嘅 經驗，喂，即係有時候我諗下，喂大佬，喂。即係我，即係有時候我覺得係，其實你唔需要做呢啲嘢㗎。我成日覺得點解可以呢樣嘢會發生喺一啲或者啦，喺 NBA 個聯盟裏面點解發生？有時候 NBA 之所以籃球個聯盟點解咁受歡迎，咁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啦。你哋其實中國大陸有個 CBA 㗎嘛，咁仲近啦，大佬搭兩個鐘頭可以親自現場。但係點解會睇 NBA？ 因為 NBA 就話夠娛樂性。咁當然佢最厲害就係佢嘅技術啦，佢嘅技術係昇華到另一個境界。咁能夠最重要，佢係你每一場比賽係最後尾去到一秒鐘， 可以係可以你由地獄上翻一次天堂，再由天堂落翻地獄嘅喎。即係你諗下，我覺得好似又要講翻啦。今年嘅後線火箭對、哦、對 Portland 咁啊 ，Passion 射一球0.9秒啦，即係攞完一架樽。即係有時候覺得，喂，命運就咁安排。喂，如果攞耐啲，其實0.9秒就嘥咗嘅咯喎。咁0.9秒仲有機會喺我邊嗌個 time out。咁我邊交波？咁其實我即係又要講翻我一場波，最尾知道啦，個 result 就係阿 Linus 射入咗球三分啦。咁其實有啲嘢就係特別就係特別賽，你一秒鐘最後 NBA 可以做到呢樣嘢，所以亦都點解會咁多叫 greatness moment 出咗嚟，就因為 NBA 啲球員嘅質素係做到好高，即係你咁中意熱火啦，即係等於上年啫嘛，即係你諗下犀利到 Ray Allen， 唔係我球又得意嘅。因為冇阿鄧肯喺度頂住阿 Chris Bosh， 跟住 Chris Bosh 揸住個波，喂，佢又揾到嘅喎，佢又揾到阿 Ray Allen， 而 Ray Allen 接到個波之後，佢仲要識褪翻後去射球三分，即係你諗下個質素係高度，佢首先唔驚先，最重要佢就話佢要知道，喂，球隊係爭緊三分。你諗下，因為當時個仲有40多秒，其實呢場波已經宣布咗完㗎啦。咁嗰時你都有留意到個鏡頭係影咗有啲熱火嘅球員，啲熱火球員出咗球場㗎啦。有 YouTube， 如果大家有興趣睇翻咧，有啲球員、有啲球迷出咗去，知道，因為佢哋有可能出去仲睇住電視，即係睇住個電話，仲可以睇緊直播。佢哋想翻翻入個球場入邊，係唔俾再翻入去。 應該啊，係 啊， 唔應該俾啊。 真係喂，一來唔忠心啦，表現到；二來我話聽，即係我都試過噶。我睇到咧，試過睇到第三次我就走人。有陣時咧，除非你自己揸車啦，咁你揸車咧，其實都要早走啲嘅，因為真係個 parking lot 咧塞車出張得，係啦，有埋你塞車，幾千架車嚟出嘅。咁二來咧，有人咧，你搭地鐵嚟嘅話咧，啲班次係比較慢，唔似香港港鐵咁樣三分鐘一班咁樣嘅。有人夜晚咧係去到15分鐘一班嘅，咁你一班車諗下，有啲人真係會走嘅，早啲走嘅。咁 anyway 唔好講啦，即係講翻就係 NBA 之所以就話個技術昇華到另一個境界，就去到有一個娛樂性咯。係啊，即係我講緊就話哇拖得太遠啦，其實要揾人帶翻轉頭。即係其實就講翻個季後賽，今年你話見到好似 Clippers， 其實係見到好多即係誤判都係發生喺 Clippers 上邊啊嘛。咁好似啲人咁講，你哋聯盟即係網上邊已經瘋傳緊，你哋門人梗係想雷霆出啦，雷霆梗係對熱火啦，有冇有？係啊，啲人仲講埋添 ，Nike 最 top 嗰兩個阿 Durant 咁樣拼，因為冇個 Kobe 啊嘛，因為對阿 LeBron。咁大佬，咁有時候你都要講下實力㗎嘛，係咪先？即係講下實力㗎。咁不得不提，又要講返 Durant 今個季後賽嘅系列賽，真係表現得好好。咁佢真係名副其實一個 MVP， 真係名副其實 MVP。咁佢常規賽今年啦，咁佢冇咗 Westbrook 啦，咁自己單天保自尊，真係做到一個好好嘅 performance 出嚟。係啊。咁但係如果講返西岸嘅，我真係好想。 正想講就係、是、東岸就講完咗，係啊。而家講西岸都 match up 㗎啦，其實就係、是。你繼續講啊！你覺得你睇有冇睇曬嗰幾場波？ 有睇曬，因為西岸即係話曬自己，咁即係比較熟悉咯。咁啊，即係講真嘅，馬刺第一樣嘢，我覺得要多謝達拉斯。咁達拉斯打到去 Game 7，咁啊，因為大家都係屬於德薩斯州球隊，咁可能，但係我估唔到達拉斯，即係其實又要講翻馬刺隊球隊。咁馬刺試過一次第一，即係叫第一種子俾第八淘汰咗俾灰熊。咁今年 都試過俾你嗰隊啦，金州勇士。 金州勇士就另外啦，金州勇士就淘汰達拉斯啊，但係馬刺之前試過啦嘛。咁歷史上面未試過一隊球隊兩次做第一種子俾第八種子淘汰咁啊好攞噶嘛成件事。咁同埋馬刺今年係。因為上年真係陰溝女反船，即係最撚尾，其實馬刺上年攞唔到總冠軍，佢只係輸咗最後尾一分鐘啫。 就係 Game 6嗰個。 咁上年佢總決賽佢攞唔到冠軍，即係叫做亞軍啦，冇人笑過佢㗎，仍然係好多人支持球隊，因為佢真係 fight till to the last minute。你淨係見到阿鄧肯貼嗰球唔入，跟住翻後場打地板，因為佢話我打咗十幾年 NBA 啦，今年係第16年。佢話上年我打到第15年 NBA， 咁容易嘅波連咗12000多20000次，我入唔到。跟住最後尾咁有個攻勢，咁啊硬拗俾你啦，咁啊又係 turnover 啦。咁我講，但係你有睇到上年嘅比賽，佢其實真係打到最後一分鐘一秒，只不過係輸咗。咁你一定有勝，一定有敗㗎啦。咁你一定球隊要犧牲嘅，係咪先？咁唔緊要，咁上年係。俾熱火啦，咁今年我覺得真係馬刺，因為今年馬刺冇人估得到佢可以 keep 得到，仲要係成個聯盟最好成績，因為而家 keep 住個 home court advantage 㗎嘛。咁其實今年嘅馬刺嚟緊啦，即係我哋都會講埋，即係大家聽緊嘅時候，其實你等幾個鐘頭可以睇到雷霆對馬刺嘅 game three 啦。咁啊 我哋未開麥之前都講翻話有歷史噶嘛，係嘛？你講下，歷史就係話之前咪兩年前嘅 啊，係啊，兩年前嘅時候其實馬刺係對過雷霆嘅，咁嗰個時候咧，馬刺咧其實計埋常規賽最尾嗰四場咧，其實佢加埋季後賽咧，一共係連勝18場嘅，即係去到嗰個時候西岸決賽係搦緊2-0，咁無端端最尾俾雷霆狂掃4場之後就俾雷霆入咗總決賽啦。咁嗰場比賽入面呢，其實有兩個球員係好重點嘅，就係、是、一個就係伊巴卡乜啊添丹人啦，另一個呢就係、是、即係我哋成日都話馬刺呢其實係真係唔驚啲球隊好有紀律咁同你猜波，佢最驚嗰啲係呢係你亂打到佢驚。咁嗰場比賽呢，你知其實雷霆有三條，以前呢有三條友其實好叻亂打，一個就係 KD 啦 ，Westbrook 加夏登。嗰陣時就係靠夏登無端， 可以話係集中咗聯盟咧， 單打王 係啊，真係單打王喺曬度啊！嗰陣時嗰隊波，咁嗰陣時即係我覺得係我嗰陣時我睇嗰個系列賽，我 O 咗嘴啊！真係你邊有諗到一隊咁好經驗、咁有實力嘅球隊，可以俾人連鏟翻四場啊？即係你佢追翻主場，我2-2唔奇啊！哇，跟住嗰兩場咧都能夠贏到馬刺，呢個係真係我覺得萬有少萬拳打死老師傅嗰下就，當然佢係有一股萬勁咁而 OKC 一向都係靠呢樣嘢嘅，去到今年。你見 payoff 都係嘅，總之喂佢嗰兩位即係阿 Westwood 啦，同埋咧呢個阿 KD 咧，只要即係熄一熄火咧，對波都差唔多，哇嗌曬救命嘅。咁我覺得即係我之前都話喂呢個對碰呢、這個 matchup 咧係籃球兩個極端嘅對碰嚟啊，係咪先？咁但係咧就到咗而家喂兩場。係，即係之前咧，又一路話阿因為伊巴卡去到呢個系列賽嘅時候咧，就出唔到啦。咁啊，兩場咧，呢、這個馬刺合共咧就 outscore 咗佢50多分嘅，係 OKC。但係你諗下 ，OKC 一隊波嘅功力係咁強嘅話，竟然係俾馬刺係咁樣 outscore 咗佢兩場，又加埋50多分咧。 即係你話 Portland 俾人 outscore 就正常。係 啊 係 啊， 喂、 啊，真係喺經驗上輸咗，咁啊即係隊波亂咗，咁唔奇嘅、但係問題同埋。波特蘭是一路冇後備啊嘛，咁呢個馬刺一去到波特蘭呢個系列咧，啲後備開始出翻曬嚟啦，已經墊翻曬啦。咁去到呢個系列 keep 住啦。咁但係係咪冇伊巴卡一個？因為嗰場一場波裡面咧係唔係講緊哇咬得好緊啊，最尾先俾甩啦，係突然可以俾佢放成第二場 game two 俾人放30分嘅。咁係咪冇咗一個伊巴卡就話喂，即係爭30分咁遠咧？喂，伊巴卡唔係啲。唔係場波咪冇咗 KD 或者唔係冇咗意思喎，但係會突然冇咗30分翻嚟，會俾人搣咗30分咧。我都話其實唔單止防守啊，成日都話驚防守啊，冇人防啊，登勤啊，玩內線啦、啊。喂，其實你見到係進攻方面咧，都爭咗個大隻佬。喂，當然佢有其他，我都話佢其實仲有三個高佬啊，帕金斯啦、啊、Adams 啦、啊，同埋呢個啊 Collinson 啦、啊、嚇、啊，三個其實喂三個高佬其實喺後備出嚟其實打唔差噶，咁尤其是我覺得係。 咁個量係有，但係質素肯定唔夠伊巴卡咯，三個。 我之前睇過一個即係賽事分析，其實我覺得佢講得幾啱啊。即好似馬刺咧，其實因為 Duncan 咧，如果你打內線嘅話咧、你雷霆一定要攞兩個人嚟夾佢嘅。咁一夾咗佢 ，Danny Green 出邊就空曬。Danny Green 咧，上年總決賽熱火用6場時間分析咗出嚟，終於明白咗原來 Mark Danny Green 係要追住佢。即係你唔可以漏空佢，咁上年第7場嘅時候咧，其實熱火係放咗有得 Tim Duncan 係咁攻個內線嘅，咁就揾個人追死啊 Danny Green。咁但係今年咧 OKC 咧，就因為你要夾 Tim Duncan， 咁你出面就實漏咗人俾 Danny Green 嘅。咁 Danny Green 咧自己其實空曬位嘅時候佢好準嘅，但係你揾人 mark 佢咧佢係唔準嘅。咁其實咧睇上一場入咗7球3分，再上一場入咗5球，其實佢最尾即係加埋上一 round 對住 Portland 咧。佢21球3分係入咗15球嘅命中率誇張到咁啦，咁其實就少咗伊巴卡。如果有伊巴卡喺度咧，其實伊巴卡係唔需要揾人去夾阿丹奇嘅，因為佢其實有身高有體重，亦都可以 搞掂。 係啦，咁呢個就係佢嘅分別咯。即係我覺得防守上面，即係你可能你防守你爭 Tim Duncan 嗰可能你可以 mark 佢少咗5-6分，咁你進攻嘅時候阿 Tim Duncan 唔係即係阿伊巴卡可以攞翻自己可以攞翻10多分咧。其實呢個分別上面係差好遠嘅，我自己覺得。 伊巴卡係其實係即係籃底裏面咧係唯一可以令到雷霆咧唔需要去分心去即係去捉住呢個登勤嘅其中之一個棋子咯。但係而家冇咗嘅時候咧，咁換句説話嚟講，真係走得曬所有。 我喺度即係 Facebook 嗰度寫啦。其實呢個伊巴卡，我係講佢防守。 咁防守當然佢緊要，但係咧發覺啲呢幾場咧，喂阿 KD 同阿二少又嚟就係嗰、那個手感啊好差啊，個命中率好差。喂，其實大家即係佢嗰個伊帕卡，其實 OKC 都係 OKC 係一隊咧，我成日話心靈好脆弱嘅球隊。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睇過一個。即係 Facebook 啦，即係外國嗰啲啦，跟住佢話點解嗰陣時 MJ 同埋 Scotty 都可以攞到冠軍呢，佢哋都冇一個好勁嘅 shot blocking 嘅中鋒喺裏面，係、因為佢哋兩個 defense 都好勁㗎嘛本身。但係而家 KD 同埋 Westbrook， 你睇下 defense， 再加埋你嗰個心理嘅質素。咁而家搞到咁樣咯， 係啊，的而且咁佢防守，因為佢個系統係咁樣，我想話佢個系統係咁樣。的而家佢分配工作 OK， 咁冇問題嘅。但係就冇咗，即係而家喂一下子係到臨尾去到對住馬刺，可能之前咧阿 Terry Stotts 即係教練咧已經安排曬諗住點打㗎啦、突然就冇咗一個好重要嘅棋子咧，就打亂咗個局嚇。咁、喂，另外三個高佬。你都要頂硬上啦，做到嘅嘢咧，喂，一入去入唔到局，配合唔到咧，就缺題嘅啦喎。一咁已經喺防守上已經即係做唔翻啦。二就進攻上面咯，伊巴卡除咗頭先講喺呢個脆弱心靈嘅 OKC， 佢冇咗一個以前好似上年阿 KD 冇咗阿二少，哇，好似都冇唔見咗我女朋友咁樣，個人好亂啊，好亂。喂，大佬，喂，你知佢五個人 mark 佢可以照射你噶嘛？佢照入噶嘛？但係阿二少唔喺度啊，哇，個人好似成日掛住咁樣咧，射失曬啲波啊，打得好差。嚟到呢度，咁我今年克服咗，話冇咗二少，我得啦。點知咧佢冇克服到冇伊巴卡嘅時候嗰個心態，唔係講心態之外，其實伊巴卡喺進攻嘅時候咧，喂，有佢喺度，你知佢有侵略。 咪伊巴卡其實佢嘅進攻都幾好，啲犯數都幾多。 是打到 pick and roll， 但是件事是 pick 到 roll 不 到。其實另外那三個呢，你看其實那個 在 進攻上面的那個合拍、或者是那個整個系統呢、那個佔即那個角色、是沒有伊巴卡那麼重要的。伊巴卡除了 攻守兼備的，可以 說是 有一些一定的中距離能力。男底你唔好話哦，你走 要掃板啦、 掃板啦、你同佢唔係話贏佢就贏佢啦。咁同埋係保護，即係要去保護阿 KD 同埋阿二少咧。其實喂，好少話阿 KD 喎，呢啲想保護阿二少咧，砰砰聲攬住波就射。即係我哋睇係咁樣，但係喂，佢喺裡面塞住咗個高佬啊，或者其他球員咧走嚟協防，或者一齊即係嗰個成個系統嗰五個人嘅 movement 咧，就唔會咁容易噶啦，咁順噶啦。你諗下，喂我。嗰、那個人，譬如登勤咁樣，我或者係 Spiller， 而佢要頂住伊巴卡咧，佢唔可以立亂走噶。你試下走一個波都落去伊巴卡，你就冇噶啦嘛。咁變咗你成個嗰、那個五個人，成個嗰、那個走位咧，其實係冇咁流暢噶。你而家冇伊巴卡就，喂，我揾第二個轉位 switch 過去揾個人出去揾，可能掹下 KD， 我 KD 夠高啊手長。 同埋 咁佢嗰個防守係易做咗。即係喺馬刺嘅角度啊，咁而保護阿 KD 或者係阿二少啊，或者其他進攻球員咧，亦都係少咗，所以就形成係即係攻守咧都唔掂啊，變咗話一下子係可以成場波啊，你 OKC 同馬刺嗰個進攻係咪會成30分嘅分別咧？其實係唔會有呢個可能，但係而家就係冇咗伊巴卡，原來咧就真係可以緊要得唔緊要咯。 咁啊 ，defensively 你冇咗，其實你放阿 Perkins 啊、Adams 同埋 Even 啊、Godinson 上去咧。其實坦白講，你都唔使 mark 佢啦，不如專注喺嗰兩個大將度咯。 即係嗰幾個進攻能力有幾多，大家都知啦。即係喺籃底係最多貼下執下嗰啲嘅啫。咁所以而家好啦，即係大十唔知係咪兵不厭煞，即係阿波波維茨咧就話：，喂，早估到你喺度吹水㗎啦，你喺度一直誇大阿伊巴卡嗰個上身，我想誇唔誇大冇所謂，佢真係頭嗰兩場冇出力，都俾佢嚼到盡曬啦。佢出翻嚟，你因為佢都話預咗伊巴卡成出翻嚟， 游水你已經攞咗兩場， 係啦，咁你游水攞咗兩場㗎啦。好啦，伊巴卡出翻嚟啦，其實佢 game three 有即係未確定佢出唔出嚟啊，而家就。 推佢出嚟啦， 係啊，就轉咗叫做 康復啊嘛， 就叫 day to day 嘅即係觀察名單啦咁樣。咁我當佢出翻嚟，你估對阿 Thomas， 你覺得對 OKC 係咪真係會好似即係回魂丹咁一出嚟對 OKC 會呢場會有一嚿咧 ？OK， 嗱，如果常規賽咧，咁啊睇歷史啦，咁啊今年嘅常規賽馬刺就四場俾 sweep 咗噶嘛，俾 OKC 噶嘛，咁啊常規賽還常規賽，咁季後賽還季後賽。咁馬刺咧係屬於季賽球隊嚟嘅，咁依家嗱嚟緊今即係啦，今晚 我場波 game three， 咁啊 OKC 做主場，咁啊話伊巴卡出嚟啫，咁但係我就咁講啦，如果佢正常發揮，因為呢一場咧係 for OKC 嚟講係 must win 嘅， 係啊， 因為如果今場輸咗嘅話咧， 心谷噶啦， 我係普吉維治教練，我成日都話我即係做教練嘅話，我入到更衣室，如果我係我邊阿 Brook 嘅，即係我係我邊 OKC 嘅教練，如果輸咗三場嘅時候，你點同啲球員講嚟緊我四場波我係要贏曬，但係到轉頭我係普吉維治嘅話。我贏咗今晚嗰場之後，我就話同啲球員 one more game， 我贏多一場波，我就可以入總決賽噶咯。咁、所以今場波係對 OKC 係非常之緊要嘅。咁、我亦都我覺得啊，嗱壓力咧就肯定喺 OKC 度噶啦。咁再加上大家頭先都分析咗啦，伊巴卡係對球隊係幾咁緊要噶啦。咁佢今日出咗嚟，咁但係係咪代表一個 100% 嘅伊巴卡出到嚟咧？係啊，因為我覺得今年嘅馬刺已經係即係訓練到一隊二隊，同埋佢基本上你用乜嘢棋嚟同我捉，我都有辦法可以搞得掂你嘅。係啊，因為我留意即係正如上年啦，即係講緊阿 Danny Green， 即係講阿 Danny Green 啦。哇！如果佢啲三分一射到嘅話咧，其實已經係第一個因素先啦。咁、我已經唔講話阿讚魯比利、帕加同埋阿 Dean Duncan，因為佢哋呢三個發揮正常，你哋都唔使打佢啦。即係等於對達拉斯 Game Seven，我場波其實好夜打，我都有睇到。佢第一二節已經係拋離你廿幾分㗎啦，即係我場波係 Game Seven， 因為對佢哋嚟講，我場波要 must win 㗎嘛，對達拉斯，我場波已經出到嚟呢三個去話俾你聽，我呢場波係一定要攞翻嚟嘅，係啊，但係所以嚟緊今晚嗰場波，你話 OKC 要贏啊嘛，但係到轉頭我邊普高域治就係話，我知得到你要咁樣諗法，我更加要同你搶埋呢一場，因為我知道一搶完呢一場，我攞到三比零嘅話咧，你 OKC 冧緊㗎啦。 係啊， 係啊，咁我覺得今晚嗰場波係一定好好睇，係啊，咁我當然啦，我梗係當然係馬刺啦，因為同埋我覺得馬刺最後入到總決賽，佢一定即係東岸啦，咁我覺得都係熱火㗎啦，因為我覺得今年嘅 Pacer 其實最大嘅轉變，佢季初係好好噶，但一打完個季，即係打完個明星賽之後，點解成隊跌咗 walk 嘅咧？咁其實我覺得有一步棋佢行得係好錯嘅，就係 trade 咗阿 Dan Granger 去咗快艇。咁你留意一下，其實每一隊球隊咧，嗱 OKC 佢有一個 Fisher 喺度，係一個老即係點㗎老而離堅啊，即係有一個球員喺度。其實有時候有啲即係上年嘅紐約人有個 Jason Kidd， 咁其實我相信每一隊球隊或者熱火啦，熱火其實有個 Ray Allen 喺度。咁其實無論你個球隊有啲幾大嘅星都好，但係佢哋都會好 respect 好尊重翻一啲響 NBA 老將， 係啦老將，因為你嘅經驗同埋最重要係個心理。有時候心理唔單止係響個球場上邊，佢響個更衣室入邊係一種好安撫。 係啊， 所以我覺得今年你留意下 Pacer 係走咗之後咧，其實真係個成隊人好似好方失失咗， 再差啲咯。 係啊，因為 Granger 係一路佢喺個 Indiana Pacer 個球會裏邊，喺個球會裏邊 啊， 係啦個連枝啊，有時候有一種叫忠心好 loyalty， 係啊， 即係雖然去咗快艇，但佢翻嚟嘅時候都會係有掌聲俾翻佢嘅，係因為佢係你係留住我度嘅血嘅。 其實佢係想買翻咧阿 Caron Butler 咧翻嚟咧，即係都係算咗老將啊。其實都希望哇揾翻個老將翻嚟爭 執。係啊， 但係阿 Caron Butler 佢個角色或者 唔同咗啦， 佢嘅人本身味道啊，同埋佢喺度講緊嗰個 Butler 嗰樣嘢。 係啦 ，Caron Butler 都唔係即係同OKC 嘅 bonding 都唔係好深咧。 因為你留意一下嗱，即係譬如話而家 OKC 係啦，有布拉啦，咁阿 Fisher 就不嬲都喺度啦。咁其實 Fisher 你諗下，響湖人隊，佢其實佢亦都係有一個叫咁嘅核心。咁再加上 Fisher， 諗下 Fisher 連 Kobe 都 咁，同埋阿 Fisher 咧係響成個 NBA 聯盟裏邊咧人緣都好好嘅。因為咧 NBA 嘅工會之前嘅 主席 就係佢嚟嘅主席嚟嘅。咁證明咗佢個人緣好好啦。咁點解我要聽你講啫？咁最重要就話即係講緊今日一場波馬刺，我相信我一開個頭，咁當然啦，個場面氣氛咧一定係 OKC 好好嘅一開頭就係、是，但係我成日覺得去到打到第四節咧，馬刺係一定會有一啲好好睇嘅嘢嘅，我唔知道，因為其實我即係睇翻咁多年嘅歷史，即係 Phil Jackson 講最叻嘅球隊、最叻嘅教練，其實就係識打第四節就得㗎啦。我第三節其實咁冇打第四節啦，咁意思就係話我第四節同你分高下，無論你第三節打到幾好。都好，即係等於今日頭先講緊 Game Three Pacer 一開始嘅時候領先15分，咁最後尾陰下，因為有時候講打波唔單止係個戰術運用嘅關係，同埋有時候體力係啊，點解有時候 NBA 喂我打一個15-2嘅攻勢，跟住另一邊嗌個 timeout 之後，可以另一邊可以係打翻0-16嘅，因為就有時候搶得太狠啊， 係啊，咁同埋我覺得咧，今次最大嘅分野就係 OKC 嘅後備力量，即係講緊佢哋啲球員嘅表現係真係好失望咯。咁反而另一邊嘅真係咯，馬刺真係個個今次都係好渾身解數。 其實 Spurs 今年真好似 Wilson 講，佢嗰個第二梯隊咧係超曬班，即係冇邊一隊嘅，冇一邊一隊嘅， 我發到最行嘅，係唔單止係戰術。在用人在整個 season 的上陣球員時間的控制，因為他可以操到後面的整班球員上來， 還有你環顧整個聯盟，即沒有哪隊可 以 媲美到， 所以你說他今年即老實說，我經常跟司機說，如果熱火最後是回來對馬刺，熱火贏到的，我寫一份復字俾佢，我真係我你真係喺我心中， 真係要寫服喎，因為 係啦，你 三連霸 three pick 係好難， 要兩次贏， 你會係我心目中嘅一隊冠軍隊啦。O、okay, K， 你即係值得我去respect 你啦。即 係好，等我打俾 LeBron James 話 Wilson 留低咗呢句話，咁今年點都要攞三冠㗎啦。 咁啊，只不過我真正冠軍 ，O、okay, K， 屬於即係真係有真正冠軍嘅表現咯。 我相信球迷心目中嘅冠軍，我即係馬刺咯。 嗯， 係啦，但係真係攞到個獎杯喺個 podium 度企喺度嘅，就唔知邊一隊啦。 嗯，咁講啦，我覺得伊巴卡，因為我純粹預計啫，我覺得呢場咧，即係因為上兩場佢成冇飛到過去馬刺嗰邊嘅，咁、呢就算佢出唔出場都好啦，我諗佢起碼喺後備席一定即係 坐下啦。 我如果可以嘅話咧，我覺得Scott Brooks 咧都會俾佢上 要啊，一定要， 一定要， 即係佢都講明啦。喂，佢話即係阿伊巴卡講喎，如果我上場咧，其實係好有機會咧再傷嘅。佢話即係咁，但係只不過咧，即係佢覺得希望可以幫到，即係原先係諗住佢其實呢個傷患咧係可以翻爐嘅時候咧，佢話應該一定出到嚟嘅。但係而家去唔到翻爐咧，唔知啦。咁所以喂，大佬去唔到翻爐，只腳好翻冇用啦。咁不如而家出嚟搏一搏，過咗關得一關啦。咁所以我覺得佢一旦係喐得到上到場咧，我覺得點都會俾佢上一上。起碼喂，就算佢出嚟係一個負累，有少少負累嘅咁。我覺得起碼佢對隊波打支針，嚇、即係俾多啲信心佢班隊友。 喂，你知 OKC 咁脆弱㗎啦，心理上。 我出嚟，你頂住啊，頂住，即係有呢個作用咯。咁我覺得呢個 game 就真係兩隊一定會爭到頭下跌啦。同埋呢個系列賽咧 ，OKC 我覺得佢唔會咁易死嘅。即係我感覺 偷一場咯，因為嗱嚟緊即係講緊 咁啦，一場咁少。 我覺得因為依家嘅 OKC 已經唔同咗之前咯，兩個系列賽之前嘅 OKC 嘅啦，已經係。咁講真，今場講到話啦，講緊主場啦嘛，咁已經係去到一個逆境嘅，即係已經講緊2-0。咁再加上上一場波佢輸35分，咁咧係 OKC 歷史上邊咧喺季後賽輸得最金嘅一場比賽。咁啊，係啦，咁啊。伊巴卡咁當然要出嚟啦，咁有時候我都話啦，你第一場即係自己主場，今年嘅西岸第一場嘅主場總決賽，啲球迷一定會好熱烈嘅，即係情緒高漲，再加上呢日禮拜日，咁如果係一陣翻嚟第二節會講一下一啲如果去美國睇波，我會話俾大家聽有啲特別嘅嘢。咁禮拜日咁喺美國當地時間，再加上得一場比賽嘅啫嘛，咁啊哇大佬成場人，咁 OKC 係著咩衫啊？你估嗱今日就全部係白色海啦。咁 OKC 唔係著藍色，係白色啦，因為佢係藍色啦。 啲 T 恤擺曬，係 啦，擺曬出嚟㗎啦。咁啊，冇得揀嘅話，聽全部啲衫都係得加大碼㗎啫。係啊，係啊，我知道係。 係啊，肥婆啫。係啦，人係人都得落去㗎啦。 咁嗰場波一定要 Ibaka。咁我亦都講翻 NBA 有個歷史咧，以前紐約人亦都係出現咗一個人係受咗傷，佢名 out of season 㗎啦，係啊，叫 Willis Reed， 講緊70年代。咁佢係好耐啦，已經係即係又數想當年啦。嗰場波。就是因為他一個叫精神領袖，其實他是不打得的，不過就是催眠緊啲球迷，同埋催眠緊佢啲隊友。我得的，我出嚟，他只要出嚟企咗球場三分鐘，都是要走翻入去個更衣室入邊。但是呢場波就是激起曬成隊，其餘咗11個人，他就話我咁傷都出嚟。咁再加上我成日覺得以前嘅人是更加為咗榮譽，為咗總決賽。咁依家今日就未必啦，係咪先？有少少都話，喂，我少少我唔打啦， 下年先啦， 下年先啦。你就你即係會係呢啲咁嘅嘢㗎，即係代唔代表國家隊亦都係另一個因素啦，因為冇錢俾啊嘛。咁啊我覺得伊巴卡呢一場波其實唔好講話狀態又或者咩戰術啦， 仲啲動喺度， 一定要動喺度，因為佢就話俾球迷聽，我哋呢一隊 OKC 正選嘅陣容今日動咗喺度。係啦，打唔打得贏都唔緊要㗎啦，即係打唔打得贏都咪犯我動到喺度先。 因為 OKC 呢場真係要打一打到氣。 因為同埋留意一下美國啲傳媒，因為一講話伊巴卡一話打出嚟啫。我邊即刻喂，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個個已經 講緊，喂，你冇似伊巴卡之前先35分，喂，你仲有啲乜嘢捉棋嘅因素啫？你又係用翻 Westbrook， 又係用翻阿 Durant 嘅 咯 喎。喂，仲冇招數？喂，咦，伊巴卡喺度喎，咁你即刻 係 啦，因為咧過去呢兩日休息噶嘛，咁我日日都睇 MATV 噶嘛，咦，即刻多啲伊巴卡之後咧，即刻咦又唔係咯喎，啲人咧就講翻，有機會嘅，有機會嘅，因為而家即係睇到咁嘅勢嘅話咧，如果一冇咗伊巴卡咧，咁就 OKC 就真係可以好快，即係快嘅意思，可能四場，咁但係依家就希望可以偷兩場先咯。是啊，即係偷一場先。 咁啊，即係要聽朝早又朝早起身啦。今日我決定要做呢份㗎啦。我應該冇命翻工啊，又係。咁啊，喂，第一節講到呢度先，我第二節翻嚟再同大家傾過。 好 OK，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加入藍天雪地 at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